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眼睛仿佛起了雾，也许只是镜片模糊，却我自己已经很久没记住。 在彭佳慧的音乐当中，在爱面前没有将就，也无需凑合，好姑娘总是光芒万丈，总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模式。歌曲在间奏和结尾处特别将走在红毯那一天巧妙衔接，毫无违和。一起来听到来自彭佳慧《大龄女子》。 也许只是迟到一步。数着时间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到那天他的良心才会发现，女人啊，要找个虔诚的男人哪有那么难，谁有那么难、啊、女人啊，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亲爱的，我们是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能够直到永远、啊啊啊、幸福我不会给拦阻、啊、有个人厮守到永远。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在歌手舞台上，让更多人见识了杜丽莎到底有多能唱。在突围赛上，由杜老师全新演绎的格莱美金曲让人是耳目一新，激情澎湃。复古的流行音乐的鼓和声营造出空旷动感又有热情的气氛，一起来听到这首杜丽莎的改编。 Thank you. 突围赛的时候，这一首《爱是怀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袁娅维。相比陈奕迅原版的《鬼马》，袁娅维在自己的版本当中大刀阔斧的改编，加入了蓝调、爵士、放克、说唱等多种曲风。袁娅维自己也把这多元素的混搭当做了挑战和惊喜。一起来听到来自袁娅维《爱是怀疑》。 And we have Jupiter on keys. And Ton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 one, two, three, four.

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有乐评人说，迪玛希的这首改编将两首歌的搭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结合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为了让歌曲的情节更好的传递给观众，迪玛希还填入了一段中文歌词。 就算这风一起不要散呀，我是少忘的一点回呀，别假装蝴蝶perché tu sei un'altra donna, ma perché tu non sei più tu? Che ne fate dei nostri beni? È diventato un freddo brivido le risate dei nostri cieli scelgo mai recuperabili. Io non sono più il tuo pensiero, non sono più il tuo amore vero, sono il dolce con fondo umano che non baci più.

你一时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把你自己那份该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出色，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你我是平等，你我。Hey money money crazy crazy。 现在是气氛的火，你一心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把你自己的份该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出色，把你的态度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你我是平等，你我。你别来纠缠我，你别来纠缠我，你别让我难过，我不想再多说，我不想再多说。 Hey money money crazy crazy yeah hey, money money that's right it got me crazy crazy, crazy. Hey hey hey what is up y'all ready for this clap right here no pay you back check we gonna make it ball here alright here we go yeah just keep it going with the heart of time can't permit pizza every line don't enough and it's so exciting mash it up in the pumpkin pie get someone more than that make it a good guess for again say your prayers and strike for now we bring that conversation I played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ed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ed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ed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ed it out yo it's not the show chopping words in the sloppy flow suck up I'm not trying to know watch you walk and watch you go yeah mama talk to me Say your prayers and stop for now We got chorus in You feel like to jump more You feel like to jump more You feel like what I want We'll push up and we'll show We'll push up and we'll show I play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 it out thinking deeper just to throw it away I play it out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袁惟仁想念 你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风带着香味，吹散头发回味。当梦寐都流泪，只想陪你安睡。好吧，我们喝醉，我们伤悲不愧。路过风景都美，因有你相随。鸟儿的歌声婉转山间徘徊，星光也低垂，万两温情流水。那夏天的草原上，风代替着我说话，美丽的回忆总在那一刹那。那雨下得好疯狂，你还能否想起他？小伞下的我们互不说话。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英雄者救黎民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卧